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哦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。感情永远找不到